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报道，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23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说政府正在推进的普通解雇指针和就业规则变更指针等这两大指针是违反国际劳动基准的，并表示警告要将当局向国际劳工组织提起诉讼。